你好，我是黄勇。今天我想和你聊聊中层管理者的领导力问题。我认为企业的发展方向取决于创始人，但企业的经营节奏却取决于管理者。尤其对于中层管理者而言，上有高层领导，下有基层团队。更加形象的来说，高层领导是企业的头部，基层团队呢，是企业的腿部。那么中层管理者就是企业的腰部。可想而知，一家企业如果腰不好，头和腿再好也站不了，更别说跑得快了。然而当下许多企业都存在腰部力量薄弱的现象，或简称为腰虚。因此呢，必须提升中层领导力，才能让企业不再腰虚。接下来我想与你分享的是如何借助 OKR 去提升中层领导力，让企业从此告别腰虚。首先，我们一起来聊聊企业腰虚的几种具体表现形式，看看你所在的企业是否存在这样的现象呢？不瞒你说呀，这些年呢，我确实接触过许多腰虚的公司，所以最近几年也非常关心如何治疗腰部疾病的问题。自己时常也会和身边的朋友们深入交流公司为何跑不快的原因。我们讨论下来，企业腰虚主要导致以下几种不良症状。一个是团队执行力不强。高层说中层缺乏能力，中层说基层能力不够，对下级总是不认可。也有高层对基层交付结果不满的情况，高层认为是中层没传达好，中层呢，说是基层没执行好。再就是基层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，久而久之就会逐级上升，直到高层介入。高层会认为中层能力不行。另外还有中层之间关系不和谐，经常互怼，甚至相互伤害，所带领的团队也出现抱团现象。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层抗压力不够或内心不够强大，经常给基层制造负面情绪，导致团队吐槽不断。当然，以上呢只是我身边比较常见的情况，可能你也遭遇过更奇葩的经历，面临过更有挑战的状况。不论情况有多么严重，大家都更愿意将这类情况归因于管理出了问题。更直白地说，一定是中层管理者身上出了问题。那么为什么不觉得是高层领导或基层员工自身有问题呢？高层和基层都认为是中层不行，是腰不行吗？接下来我将主要从中层管理者的处境、成长、职场等方面来讲述中层管理者所面临的问题与压力，分析其现象背后的原因，旨在帮助你清楚了解当前或未来所面临的挑战。知己后而知彼才是管理的破局之道。可能做过中层管理者的人呀，都有过这样的感受：中层难做，上有老下有小，领导需要伺候好，员工照顾不能少。工作一旦出了问题，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原因，最终结果一定是自己去背锅。稍有不慎，基层呢还会认为我们在甩锅，甚至归因于我们人品不行，无法服众，难以担当管理者大任。而另一方面，从中层管理者自身成长角度来看，其实多数是从基层逐步成长起来的，当然也拥有更多的提升空间。我们渴望成长，期盼领导能多教教我们，却事与愿违，我们所承担的压力已经超出自己的想象。此外，从职业稳定性来看，中层管理者是最危险的岗位。一旦经济形势不好，公司要做出裁员，可能首先被裁掉的就是这些中层管理者。公司会让基层直接向高层汇报，还美名其曰，这是为了让团队更加扁平化，提升沟通效率。自己出去找工作，却发现市场竞争压力依旧很大，每次换工作又担心自己再次掉入火坑。可见中层管理者不好当啊，好不容易从基层走向中层，终于有机会做领导了，没想到自己反而会面临更大的挑战。 如果想要从中层走向高层，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。可能真的做到了高层，却又发现高处不胜寒。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曾经做基层的时候，其实还是蛮幸福的。那么如果你也是一位中层管理者，或者不久后也打算担当这一职位，当这些挑战摆在你眼前时，你会怎样应对呢？作为一位从基层到中层再走到高层的过来人，我认为这些问题多数都可归因于缺乏中层领导力。我认为领导力是你自己所拥有的一种能力，一部分是先天带来的，另一部分呢是后天锻炼形成的，但绝不是其他人可以赋予给你的。更不要期望看了几本领导力的书，或者听了某些专家的演讲，亦或读了我写的这篇文章，你就能具备领导力了。作为一名中层管理者，想要提升自己的中层领导力，不仅需要从自身努力出发，还要借助科学合理的方法论。接下来我将借助一个场景来展示分享自己的个人观点，也请你思考一下，使用 OKR 究竟能否提升中层领导力？如果能，又该如何使用 OKR 达到这一目标呢？希望我的观点能对你有所启发。比如当高层认为团队执行力不强的时候，你作为中层管理者，此时不妨虚心地向领导请教，请问您所期望执行力强的团队是怎样的？当领导说出对团队执行力的期望，其实也是领导对你的期望，也就是接下来你要努力的方向，而此时 OKR 的目标 O 也就诞生了。假如领导说，我希望关于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情，产品研发团队可以快速去执行，并交付给我们希望看到的成果。在与领导交谈时，你需要针对领导的口述，快速将其归纳为能用一句话概述的目标。回过头来看一下关于刚刚所讲的领导说的话，就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目标 O， 就是快速实现业务需求，并确保交付质量。不过此时你需要跟领导明确这个目标制定的是否合理，是否满足领导的期望。总之，当你和领导交流完毕后，你们双方应该对这个目标达成一致。从目标中可见，领导希望看到的执行力其实包含两个层面，一是效率，二是质量。也就是说，要达成以上目标，你需要从效率和质量两方面进行考虑，并将其放入目标的衡量标准中，这样 OKR 的关键结果 KR 也就出现了。随后针对以上所展示的 O 进行讨论，你可以和团队一起制定以下三条 KR。 例如 KR1 是当业务部门提交需求后，需在一天内给出评估和反馈。再来说说 KR2， KR2 是被确认的需求将在三天内进入功能研发阶段。最后说下 KR3， 也就是当功能正式上线后，不会产生 P0 和 P1 级别的 bug。 从前面讲述的内容可以发现，以上 KR 的前两条是对效率的衡量标准，第三条是对质量的衡量标准。如果这三条 KR 都能做到，那么 O 就实现了。此时你需要再次跟领导确认以上 KR 是否能有效地支撑你们双方都认可的 O。 这一步操作至关重要，可能你会认为领导根本不关心这些细节，但我仍然建议你向领导及时汇报，汇报形式比内容更重要，这也是你与领导建立信任的一个必要过程，也是发挥你中层领导力的最佳时机。我认为制定 OKR 其实不难，难的是如何发挥你的中层领导力，让基层和高层都能认可你所制定的 OKR。 不过对下和对上要采取不同的沟通技巧。对下呢，需要让你的团队理解高层的期望，千万不要去跟团队讲这是领导的要求，而是设身处地站在提升团队价值的角度去讲。比如你可以说，业务部门堆积的需求迟迟得不到处理，这些事实会降低其他部门对我们的评价，认为我们不够高效。 再来说说对上的沟通技巧，这则需要让你的领导知道团队的现状。比如现在业务部门提了需求，一般要3天才能评估和反馈，希望通过流程的改进让响应时间尽可能压缩到1天。你要注意和领导谈话时的技巧，要让他了解现状和目标，让他感受到你在为提升执行力而努力。作为中层管理者，你不仅要准确理解领导的意图和期望，还要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策略，并得到团队的认可和支持。所以你需要无处不在地施展你的领导力。 OKR 就是这样的工具，它能帮助你将领导的意图和期望转化为目标。随后你需要发挥你的领导力，让团队真心认可这个目标，并且和你的团队一起制定衡量这个目标的关键结果。 OKR 就像一根纽带，它通过建立统一的目标，将高层、中层和基层牢牢地系在一起。至此，这一讲就结束了。我来总结下，作为中层管理者，你不应该感到沮丧，反而你应该感到无比兴奋，因为在这个岗位上，你将学到比其他人更多的经验，尤其对你而言最重要的领导力。如果每一位中层管理者都能有这样的意识，将产生更强的正能量。而带团队就需要对团队各成员不断地进行正向引导。另外，有压力也是好事，挑战就是机会。当你遇到压力或挑战时，不妨思考一下，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 OKR 就是这样的好方法，只要你正确使用它，就能快速了解到大家心中不同的诉求，达成共识，产生共赢。今天我所讲到的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3个核心观点。第一点是，中层管理者是企业的腰部力量，腰不好，诸多问题都会出现。接下来说下第二点，我认为提升中层领导力是解决企业腰虚的有效方法。要说的最后一点是， OKR 不仅能管理工作目标，还能将领导的期望和团队的成长连接在一起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如果将 OKR 放在那里，它只是一种目标管理工具。如果将 OKR 和你的领导力相结合，它必将威力无穷。接下来到了我们这一讲的思考时间，请你来思考，你怎样看待领导力与执行力？你认为谁更重要？期待你的留言。最后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